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，还挺伤感的一个话题啊，叫做爱上一个不可能的人是什么体验？我记得我们之前做那个墨轩日记的时候，做过一期这样的话题、啊。 哦，对，就爱而不得，可能就注定是一个悲剧，但是自己还是控制不住的去爱了。 嗯，对，控制不住， 控制不住， 卖萌呢还。先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吧。第一首歌呢、叫做《没有如果的如果》，来自杨青宁和曾毅灿。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这个故事啊。这个朋友叫做洛洛，他说呢，进一步没资格，退一步又舍不得， 就夹在中间，进退两难。 对啊，真是矛盾啊。 嗯，家就是喜欢林同学，他说呢，你走夜路，他偏偏是别人的灯，就始终照不到自己这边。 对啊，我回家不是在家里等我的那个人。 嗯， 现在和将来你我，他说呢，就像我喜欢了酷我音乐调频七年，留言从来没有被读，但是我还是一直喜欢你们。 这个比喻不好吧？因为我们一直是爱着你的呀， 默默的爱着你。 就像今天，对啊，像今天这一次终于也被念到了嘛，对吧？ 嗯。 刘佳小美妞，她说呢，跟老公认识几天就在一起了，认识十几天见父母，认识25天订婚，认识4个多月结婚，现在呢宝宝在肚子里已经4-5个月了，她很宠爱我，我也很心疼她，虽然日子过得很平淡，但是很幸福，大概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。所以呢，你要是问我爱上一个不可能的人是什么体验，我遇到了那个对的人，所以我不知道。 哦，还蛮浪漫的，温柔的一击啊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刘瑞琦的新版的歌曲《房间》。感觉到害怕，踏步走向前，一天一月一起一年，想不想永远？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。 曾经爱你入骨，如今剔骨忘记。哇，这个名字太适合这期了。看我微博名是爱他入骨，最后忘记只能剔骨忘记，因为不可能，所以只能靠时间疗伤了。 剔骨啊，剜心的疼啊。 突然想到了这个关云长刮骨疗毒。 可是就算把这个剔骨又能怎样呢？可这个人已经是刻在心里的一个人了。 嗯，刻在骨头上。 你可能要剜心掏肺的用一辈子的这个难过去忘记这个人。 对， 想陪你再多一天，闭上眼。 杰莫辣，他说呢，我深爱着他，他也深爱着我，但是呢，因为性别不能在一起。我想等他以后结婚生子，我会宠了他的女儿儿子。当他们问为什么这么喜欢他们，我会笑着说，因为啊，你们上辈子是我的女儿儿子。 Maker 他说呢，你成了我穷极一生也追不到的梦想。 LYG 的小迷妹他说呢，从初二开始我爱了他七年了，今年6月7号终于有机会见他，但是呢，最终还是失之交臂。今年他同时去了我的家乡和我上大学的城市，可是呢，我还是没有见到他。好吧，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吧。爱他这么多年，遇到太多挫折了，当然知道不会在一起了，但是呢，就是很爱很爱呀，因为他是李玉刚啊。 哦，自己的偶像嘛。 一个追星的小迷妹。 下一首歌我乐意，来自许嵩。 嗯，他最近一首很好听的新歌。 嗯， 潇洒如我最近却变得有点敏感，本小时收不到你讯息就会坐立不安，都说别爱得太满，这道理知易行难，我还挺乐意享受这份甜中微酸。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，点亮了一整个夏天，星空也为你斑斓。我不会深情款款，上演什么套路桥段，我的爱纯粹简单。 李大人的李小泽呀，他说呢，那就是明知道会胖但还是想吃的那种感觉，戒不掉。 就是对，知道后果可能会让自己难过，然后但是还是控制不住自己。 这个比喻也是蛮可爱的。 不爱废话的姑娘她说，我喜欢的人可能不喜欢我，但我已经决定喜欢他了。喜欢一个人就等于赋予了他伤害你的权利，所以呢，被伤害也是情愿的。 但是也不要太让自己难过，我觉得。 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，点亮了一整个夏天，星空也为你斑斓。我不会深情款款，上演什么套路桥段，我的爱纯粹简单。我乐意站在你身后，把你揽在胸口，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。我乐意把着你的手，心愿一马弹走，每颗音符里都有幸福闪动。我乐意守在你左右，为你挡雨遮风。 一个酷酷的路痴他说呢，知道这辈子都不可能，但却还是依然会每天想他，放不下他。 嗯，麦子他说呢，喜欢一个男生8年了，放下所有自卑去跟他告白，然后被拒了，整个青春都用来喜欢他了。8年啊，从此以后连个喜欢的人都没有了。 我觉得可能就是8年时间太久了，一直都喜欢一个人嘛，就形成一种习惯了，好像没有他就不会再爱上别人一样。但是 你想啊，这个8年真的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哈。 嗯，所以说还是要试着去喜欢别人吧。陈明伟是你的太阳啊，他说呢，现在的我正处于这个状态，宛如智障一样喜欢着那个人，我爱他，可是他好像更喜欢他前任。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，我做了很多，对他百般呵护，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对他好，就想让他忘掉过去的那段感情。哎，可能他真的忘不掉吧，最后他还是去找他了。可是小妖精，我还是很爱很爱你，只要你愿意我还会等你的。 我 我觉得他所说的那个他也很符合我们这一期的话题，就是去爱一个可能不那么对爱而不得的一个人。 把自己放松，抱你度假宇宙，抱着你旁若无人，尽情舞动，完了你守在你左右，为你挡雨遮风，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，完了你把自己放松，做你度假宇宙，抱着你旁若无人，尽情舞动。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苏琛的最后一首情歌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歌。最后一首情歌送给不可能的人。 Sorry， 情歌要怎么写我不会，是不是应该慢慢体会才能写出诗的美。 Sorry， 弱水三千的美怎描绘，是不是要撕碎才能对，为何天空不作美。 阿啾他说呢，看着他脸上的笑是因为别人，他的一切都跟我无关， 所以在那一刻可能就让自己死心了吧。 对，真的是无能为力啊。 余生只爱燕姐，她说她即将成为别人的新郎了，而我却不是那个美丽的新娘。那个她近来安好呢？我没有想你，我只是想起你了。 怎可以吃十五宝宝呀？他说呢，我只能做他这辈子都得不到的男人。 你很傲娇哟，那你很棒棒。 反过来说，也是哦，也对哦。 努力努力，寂寞洗礼。他说会无限的怀疑自己，觉得连呼吸都是错的，哈哈哈。为什么还有哈哈哈这三个字？ 就是苦笑吧，我觉得特别贴切。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被一个人总是拒绝的话，就会否定自己，就好像自己哪里不对，好像自己什么都是错的一样。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baby Don't see you don't know Wherever you go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baby Don't see you。 如果就是说在恋爱中告白被拒也好啊，爱上一个注定不喜欢自己的人也好，会让自己会产生一种怀疑自我的那种状态，就觉得自己真的很那么差劲吗？是吧？那为什么就是每一次想要爱一个人却总是得不到回应呢？ 韦小宝特别逗，他说呢，差不多就是我喜欢的人是他，他却经常给我介绍对象。 人家可能怕了你了，赶紧赶紧从我的世界离开。 对，赶紧找个人收了你吧，别缠着我了。 对， 太可爱了。 试着流转灯，假装陪伴失眠的我，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。 下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《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》。 这个歌名还挺有意思的， 对，很贴近我们的生活嘛。 是，可能有一天也会用在我们自己身上。 最好不要。 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，轻而易举就能将我击破。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？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疯子他说，就是我每天都在看鸡汤，刷他朋友圈，然后呢安慰自己配不上他，然后卑微的去聊天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 我觉得越是这种难过的时刻才越会喜欢看那些心灵鸡汤嘛。 嗯， 安透了便看得见星光。他说呢，明明知道他有女朋友，而且知道永远不会分手那种，明明知道他要去北京，而我只能留在本省，但自己还是会忍不住喜欢他，忍不住的想对他好。今年要大学毕业了，这个月就要分离了，我好想抓住机会跟他在一起，哪怕半个月一个星期也好呢。 我的生活督促我别过得不快乐，一晃而过看不清的是你还是我？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对，马上就是毕业季了， 毕业季 很多的，对，很多的学生开始在门口拍毕业照啊，就看到那个场景真的是有点伤感。曹爷爷他说，只要你回头我就在原地，可是我不能追上去也不能够挽留。 对，就没有一个身份，没有一个资格去。就像下面这个朋友他说不知道以什么身份待在他的身边，就是这样。 对，连个名分都没有。 乍觉他说呢，犹如你是塔里木盆地，我是太平洋的水汽，我长途跋涉尽全力的去靠近你，却永远无法达到你的心里。原来他也发朋友圈，只是我不在分组内，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时候的我有多喜欢他，就如同我知道他不喜欢我一样坚定。我的心口有颗朱砂痣，但是我的心脏承受不了，最后想了想还是放手吧。 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最后一首歌了，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新歌，叫做《再见昨天》。哎，我觉得还挺适合六月份这个毕业季的哈。对，不仅是毕业吧，就是人生有很多的告别，有很多就是关于昨天的告别。 嗯，要好好说再见。 对，也可以跟昨天的自己，昨天的一些人和事说再见。 嗯， 和昨天说再见，挥一挥手说再见。十七岁那一年，一转眼从指间溜走，消失不见。 我姓李，他的他姓李。他说呢，爱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在一起，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，是望着你而不是忘记你。某人啊，我会用我的余生望着你，答应我你要好好的。 包他说呢，心连着胃一起疼，然后过一个人的生活，我想时间久了就都会好了吧，不管是胃疼还是心疼。 时光静好他说，那天他问我一生中相遇的几率有多渺茫呢，千万分之五的概率，从他眼神和语气中感受到渴望与遗憾。可我以为人妻，他以为人父，因为一瞬间呢看对了眼，内心的悸动而萌生的爱，确认过眼神，但已不可能会是对的人，好心酸啊。希望萱草和莫大人可以读我的留言，为此时的我们保留多一份回忆吧。 以后每次想到我们之间的故事的时候，都要听一下这期节目，有你们的印记。 再见昨天，无论走了有多远，毕业的那一天是思念的起点，和昨天说再见，挥一挥手说再见，谢谢你的出现，是似水流年最美最好的遇见。 蒲六宇哥他说呢，那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感觉，在他身边照顾他的应该是你，可是现在是别人，因为自己的原因和懦弱不敢跟他告白，现在也很好，因为我知道他过得很幸福。 魏魏墨他说呢，他是别人的盖世英雄，在这个世界为他的爱人披荆斩棘，我是他偶然路过山城顺手扶了一把的独孤女子。 觉得说的还挺浪漫的， 对，好有那种侠客风啊，感觉古风画面很强。 容嬷嬷她说呢，我们都知道没有未来，只能无比珍惜现在在一起的每一秒，然后笑着分开，回到彼此原来的生活。 昨天无论走了有多远，毕业的那一天是思念的起点，昨天说再见，挥一挥手说再见，谢谢你的出现，是似水流年最美遇见。再见昨天，虽然已渐行渐远，我常常会想念。爱是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，世界太小让我遇到你，世界太大让我弄丢了你。 我觉得今天大家的这个留言都好感慨啊，好文艺啊。 是感觉这世界上你看有很多有相同心事的一些人哈，大家都曾经在爱情中遇到过一个而不得的人，也都有同样的心情，所以我觉得大家至少不是孤独的，就还是有很理解你那份心情的人在的。 我觉得这期节目还蛮好的，说说你爱上一个不可能的人是怎样的体验。 对对对， 把大家内心里最柔软的东西抛出来一起分享一下。 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期节目，用这么多人的经历去拥抱那个会觉得有一些孤独的你啊。 那好了，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吧。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身边也有一些类似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酷音乐调频找到我们，每一期呢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都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。 好的，那期待你的参与啦，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明天我下周的节目我们再见啦，拜拜。 下周五再见，拜拜。 原来校服是唯一纪念，毕业册是唯一的纪念。 照片，同学会是唯一碰面，我们已经越走越远，天真以为能见昨天，无论走了有多远，毕业的那一天是思念的起点，和昨天说再见，挥一挥手说再见，谢谢你的出现，是似水流年最美最好的遇见。心间。